除了这个参加综艺《极限挑战》之外呢，黄渤呢已经开始当导演了，作品《一出好戏》预计八月初上映。另外呢，宁浩的新戏《疯狂》系列的第三部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好像也有黄渤的身影。不过呢，其实了，黄渤的初心呢只是想当一个歌手。那么好啊，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呢，就来跟各位聊的是黄渤的歌手梦。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，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， 黄渤呢出生于1974年，是的，大家可以掰指算一算啊，今年已经不小了。别看他在荧幕上演过不少的这样的小角色，而且经常穿的是破破烂烂的，当然是早期哈，但是其实呢他从小开始生活环境还挺不错的，爸妈们呢都是知识分子，虽然说家里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，但生活上没啥困难，那么在那个时期呢和同龄人相比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不过呢，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呢也有苦恼，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父母呢都对他们寄予厚望，黄渤呢也不例外，他爸爸妈妈就希望他能够重复长辈的路，好好读书成就一番事业。当时呢父母对他的期望就是清华北大，但是呢黄渤却因为音乐选择了退学。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黄渤演唱的《去大理》。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，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，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，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，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，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，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 去大理，来自黄渤。我们呢都知道一句话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小时候呢黄渤对于音乐只能算是喜爱，连热爱都不是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想过当歌手这事儿。可是呢每一次在学校唱歌呢都有一群人围着他夸，所以说在同龄人的夸奖声中，黄渤就开始飘了，对音乐呢是越来越喜爱，不但要在学校唱呢，还想办法在青岛参加各类比赛，拿了奖之后呢，身边夸的羡慕他的人就更多了。那不安于现状的他才觉得自己还能靠唱歌谋生，那干脆我就当一歌手吧。继续来分享黄渤的歌，这就是命。 穿 上新买的毛衣，就下起了大雨。明明是我的奖金，却颁给了托尼。都说生活总会有惊喜，为何总是委屈了自己？也许我人生的字典里就没有好运气。深夜翻开了短信，还是会想你，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。从没觉得自己聪明，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。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，只要我等一等，这就是命。不怪自己，也不怨别人，不管遭遇怎样的残忍，别像最初那样的真诚，这就是命。没有遗憾也不算完整，起起落落的才是人生，尽力而为就会于心，这就是命。 语文老师说特别喜欢黄渤，特别喜欢看极限挑战，有时候呢看他和孙红雷、黄磊斗贫就能笑得肚子疼，其实也没啥笑点，但是呢看三个人互怼语气和说话方式就觉得特别有趣。易先生也说，小时候呢只听说过徐峥的名字，当时呢好多人都说疯狂石头特别好看，而且呢徐峥也参演了，所以说第一次看的时候主要精力都用来等徐峥出镜，后来才发现黄渤和郭涛在那部影片里演得比他要好得多了。在黄渤的初中毕业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在青岛的各个酒吧里开始了驻唱生涯。不过呢最开始他还真是挺受打击的，因为他只会唱歌，哎，轮到他了，往台上一站直接就开始唱，唱完就走，中间呢也没啥动作，也不跟下面的人互动，气氛非常不好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台风不行。当时呢很多酒吧老板呢对他这种状态都不太满意，本来其实生意好好的，他这么一唱得直接冷场了，那慢慢的就有几个老板不再找他了。继续来分享一首名字很逗的歌曲，带你一起丢手绢，依然是来自黄渤。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徐峥监制的影片猪太郎的夏天的主题曲。 下却没有下的雨，说停却停不了的风，这是什么季节？没有你的夏天，没有你的夏天是冬天。我不能摘一个月亮，也不能 摘一颗星星，我只能摘一朵野花送给你。煮一盘花生米，讲故事给你听，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你后面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你后面。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黄渤的歌手梦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。 CC 说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疯狂的赛车，里面有一个黄渤给保健品打广告的片段，后来呢在好多影视剧里都能看到别人模仿这个片段，真的是太经典了。 讲故事给你听，再唱一首你最爱听的歌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你后面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你后面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边走边吃说了，当初是因为看了《斗牛》这部电影呢，可能没啥乐趣，很多人可能很难看下去，但是呢黄渤的表演是真挺出彩的，电影里那头牛的演技足以秒杀很多演员，而黄渤的演技比那牛可要牛多了。哇，这个留言当中好多牛啊。这要说黄渤绝对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情商很高哈。那么有几个酒吧老板表现出对于他的这个不满意之后，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，他这个台风不好，确实也没啥经验嘛。那黄渤呢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了，于是呢立刻想办法去补救。那个时候呢科技不发达，直接说没啥科技吧，好像不跟现在似的，你想模仿哪首歌自己网上搜视频照着学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么他那时候呢也找不着这种视频资料，只能在电视里面播的时候自己跟着学，而且呢电视里那就播一遍，没有重播，或者说很少有重播，而且你也不知道啥时候重播，所以说呢他只能拼命记下来，把重要的动作记下来，那剩下的就只能靠自己发挥了。接下来分享黄渤的歌《我是谁》。 选择可以不再彷徨，旅途什么模样，是否还很漫长，当受伤之后再飞进心里，还是躲不开受伤，当挫败时候就放慢脚步，渐渐接近理想。我是夜空迎接月光，我是烈火选择坚强，我是水滴追逐波浪，我是飞鸟迎风而上。 我是谁由黄渤演唱，这也是影片《神秘巨星》的中文版主题曲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也从黄渤的歌声当中听出来一股咖喱味哈？有时候呢运气好，刚才我们说到了黄渤从电视当中去记动作模仿哈，黄渤呢也能从别人那儿弄到一些录影带，能看一看，比如说迈克尔杰克逊什么的，他呢就借来学一学，总的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没过多久呢，他就能够重返驻唱舞台，台风呢有了明显的变化，很快呢身价就起来了。据说那个时期大概1990年左右，他一晚上能挣15块钱，隔一天唱一次，一个月下来呢，大家可以算一下，也是一笔很客观的收入，比父母赚的钱呢可是多了去了。当时呢班里同学都管他叫黄大款儿，因为他呢为人比较慷慨，每一次下体育课呢都请班里同学吃冰棍儿。那时候冰棍儿1毛钱一根，大家呢可以想一想这个物价，再想一想黄渤唱一天赚15块钱，这是一个啥概念了。好吧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非常有意思，是黄渤和庾澄庆共同改编的《水手》，歌曲很长，但是呢很有意思。 摸毽子嘞，感觉像风轻的责骂，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，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撅起裤管，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。 呀，庾澄庆， 碰杯了，碰杯了。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你的世界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，总是一副弱不禁风闹钟的样子，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， 龙奔龙老，忙里偷偷跟随魂不忧，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没有，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谁大公也发不烧，转千万转千滩，以未平扶持终身斗，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，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，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，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谁说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把我这把爱情的火。开满了青春的花朵，我在高声唱，你在轻声和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湾河。 这是黄渤和庾澄庆共同改编的《水手》，是不是非常欢乐有趣哈？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黄渤的歌手梦，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，广告过后呢马上回来。也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 北京最深处听见水手说，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精灵，他们调皮又灵敏， 他们自由自在沉默在那绿色的大森林， 他们善良勇敢互相关怀， 总是靠一点酒精麻醉才能够醒去，在半醒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，听见水手，听见水手说， 拉美子从来拉不怕，拉美子从来不怕辣，拉美子出门他不辣，抓一个辣椒会说话， 辣美子辣，辣美子辣，辣美子辣，美子辣辣辣，辣美子辣，辣美子辣，辣美子辣哟，辣辣辣。耳边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，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，听见水手，听见水手说， 如果我在， 如果我在 山洞中洗手， 山洞中洗手， 你把我来埋葬啊，如果我在 啊， 山洞中洗手， 是啊 啊，朋友在 啊，听见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美潮粘瓷宝，粘贴瓷砖有保障，美潮 Meco。 5月28日到6月1日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，看北京，一座文化之城，一座创新之城，一座双奥之城。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，媒体间的交流牵手，固化融合创新，合作共赢。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 这个时代，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，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，聚焦新时代， 歌唱新北京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。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，被端上北京的餐桌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。达坂城的风电，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。德黑兰的油井，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。穿过辽远疆土，跨越万里海域，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。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互利共赢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喇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天气晴好，适宜安排户外活动。不过空气非常干燥，紫外线很强，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，偏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3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5%。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，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， 好的，欢迎各位重新回到节目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，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黄渤的歌手梦，还有他的一些故事和歌曲哈。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那么在青岛唱歌唱的久了呀，黄渤呢就开始又开始膨胀了哈。那么紧接着呢，事业就开始往下走了。当时呢，很多唱流行歌曲呢都去广州寻求发展，那么他也去了，签了一家呢还挺有名气的唱片公司，至于哪个公司呢我们就不说了哈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形象的问题哈，公司呢迟迟不给他出唱片啊，和他同期签约的相貌条件比较好的都已经红了。不仅仅是出唱片了，是人家已经红了，黄渤呢还是默默无闻。那么他呢也认清了这个事实，哎，知道自己没有可能了哈，好吧，就选择了退出，继续自己单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享一首黄渤在春晚舞台上演唱的《我的要求不算高》，一起来分享。 大概是1994年前后，黄渤离开了广州，开始了第一次的北漂生涯。当时呢，他凭借自己的好嗓子以及能主持又能跳舞的才艺，渐渐的在这个地方站稳了脚跟。当时呢，很多歌手和黄渤一起都跑场子，比如说零点乐队，比如说沙宝亮啊等等这些。那黄渤呢，对于那个时期的记忆很深刻。他说，住在郊区的民房里，大冬天呢，每天蹬2个钟头自行车去酒吧唱歌跑场。那时候呢，一块唱的，后来都火了。黄渤呢，没能跟着他们一起火，主要还是因为啊相貌的原因。但是呢，论才华，真的他不比沙宝亮他们差。自己那时候呢也写歌，但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外形呢不太符合大众审美。沙宝亮呢跟他关系不错，当时两个人经常一起唱完了歌去吃夜宵。但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这个人啊长得好棒啊。一起来分享沙宝亮和黄渤一起演唱的歌曲《男人好难》。 男人，请原谅他不浪漫。男人，有时他有苦难言。哦，男人，没有你想象强悍。男人，不能靠冲动买单。哦，男人，请原谅他很平凡。男人，有时他左右为难。哦，男人，生活比想象平淡，快乐总是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白天男子汉，晚上汉子难。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，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。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几十岁了还是提心吊胆。有些背叛只好袖手旁观，习惯了一笑 黄仔说，我怎么感觉以前黄渤是有个舞蹈梦，现在又有个歌手梦，哈哈，黄渤是一个很拼的人，整个娱乐圈呢都有看到他了。他说，我只有荔枝梦，每天都想吃百来个。哇，哥们儿小心吃多了流鼻血上火哈。 请原谅他很平凡。男人，有时他左右为难。哦，男人，晚上看似难，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，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。男人好难，做人好难，几十岁了还是提心吊胆。有些背叛只好袖手旁观，习惯了一笑而 黄渤呢，在北京酒吧驻唱期间呢，一直坚守自己当歌手的梦想。那时候呢，他和沙宝亮他们一样，也自己写歌呀，录样带呀，往各个唱片公司去投啊等等这样。但是呢，唱片公司始终对他呢不感兴趣。 慢慢的呢，他的热情就真的也被打消了。于是呢，他第一次放弃了音乐路。那时候呢，黄渤的姐姐在做生意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呢已经开始好转了。于是呢，黄渤就回家了，在姐姐的帮助下呢，开公司办工厂，是没听错，开公司办工厂，这就是黄渤干的哈。但是呢，也没成功。所以说，兜兜转转转了一大圈，最后呢，他还是在靠驻唱吃饭。接下来分享黄渤和杨坤合唱的一首歌曲《大叔》，也不错。 被别人说我拽，我拽，我很快乐。被别人说我坏，说坏，我不反驳。别孤独，我死里拽，越拽我越不多。老天爷早安排，我也不去抢我。把面颊涂上泡沫，哼着歌，把摩托推出车库。点燃火， 四十几岁的生活很自我，不用对现实下跪，低沉着脑袋。 被别人说我拽，我拽，我很快乐。被别人说我坏，说坏，我不反驳。别孤独，我死里踹，越踹我越不多。老天爷早安排，我也不去抢我。大叔也不错，你懂得自娱自乐，没从前那么寂寞。大叔也不错，你装酷我也认可，或许笑话看对太多。 其实我要不要脸不重要，主要是腰杆坚挺而不是钱包。 曾经想当班长，就差三道杠，现在三道皱纹终于实现了愿望。被别人说我拽，我拽，我很快乐。老天爷早安排，我也不去抢我。 大叔也不错，歌笑却气吞山河，言笑时也开阔。 大叔也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聊黄渤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柚子说，为啥我一直觉得黄渤长得还蛮帅的，虽然不是很有型，但是普普通通的男人不就应该是这副模样吗？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觉得吗？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啊，就是说真的那句话，人生如逆旅哈，不进则退。如果说整个人生你是在顶着这个劲儿往前走的话，相信随着岁月的这个磨砺的话，你也会变得非常有气质。如果说你顺坡往下下的话，就这么着，哎，这个啊，是吧，就这样的话，可能年龄大了之后，你会就整个人就会往下坠了哈。改变黄渤人生的呢，其实是一段来自北京的一个电话。黄渤在少年的时候呢，在青岛驻唱的时候，他认识了一帮小兄弟，那些人呢基本都比他小，也很喜欢唱歌，跟他关系呢也不错，有的呢还经常让他帮忙联系酒吧老板争取驻唱的机会。黄渤对于他们呢来者不拒，朋友开口呢一定帮，所以说人缘口碑都不错。后来呢，这帮小兄弟有几个来北京发展了，考了电影学院，觉得呢当演员是一个出路，就让黄渤过来。起初呢，黄渤还不太愿意。那时候呢，大概是1999年前后，黄渤呢在青岛驻唱，一晚上已经能挣400块钱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十年前的隔一天唱一次，一晚上挣15块钱。99年的时候，他一晚上已经能挣到400块钱了，已经是相当高了。那么接到小兄弟邀请的时候呢，他还觉得演员有啥意思，也不赚钱是吧，还不如当歌手呢。后来呢，还是在朋友们的继续劝说之下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和专业歌手还有很大差距，所以说他才断了当歌手的念想。 那后来的事情呢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他一步一步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票房的保障，颁奖礼的常客。一起来分享黄渤的歌《临时演员》。 走进了我一瞬又傻了，不知该往哪里闪躲。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，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。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，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。一出热播的剧情，万人传说，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。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，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。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，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？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，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，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，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。有一场擦肩而过，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。一出热播的剧情，万人传说，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。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，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。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，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？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，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，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，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。 微蓝十字说，忘了以前在哪儿看的一篇关于黄渤的文章，结尾的总结呢，我觉得非常到位，大意就是说，像黄渤这么有才华的人是不需要长得好看的。不过呢，我也觉得他长得挺好看的。好吧，这句话真的好霸气哈。绝大多数朋友呢知道黄渤还是因为他演的戏，但其实呢他一直也没有放弃过唱歌了，尤其是最近几年是吧，演戏之余呢会录了单曲啊，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神秘巨星的中文版主题曲啊也是他唱的。有机会呢他会这个去一些综艺舞台上跟别人这个拼盘唱一下，对吧，刚才跟庾澄庆唱的那首歌，对吧。尽管呢他总说自己不会唱歌，他说如果唱得好就不会改行演戏了，但是呢几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也算是对于他唱歌水平的一个肯定了。好吧，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黄渤、张艺兴还有陈伟霆共同演唱的《最好的舞台》，也是一首非常热闹和欢快的歌曲，一起来分享吧。 我们最好的舞台都拉开，欢迎你到来，人山人海一起喝彩，感受我的爱。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，跟上这节拍，全场尽情 的帅，怀旧的风采也有自己的可爱。 快，心跳得很澎湃，聚光灯照亮无限的未来。 我的舞台，年轻就是王牌，但不向前迈，先把烦恼都抛开。 不乖，别害羞小天才，总会被青睐。 我们最好。 好吧，一首非常广场舞 style 的歌曲哈，那么希望给我们这个慵懒的午后打一针强心剂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，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。那么在今天晚上十点钟，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《星球大战外传：侠盗一号》的故事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。明天依然是十一点钟，北京文娱广播继续来陪伴各位喽，拜拜。 继续奋斗， 万事起。 我们最好的舞台，大幕拉开，欢迎你到来。人山人海，一起喝彩，感受我的爱。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，跟上这节拍，现场尽情的摇摆，欢呼到未来。 幸福一生。